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好，又翻嚟，唉，争啲讲旧事好啲添。听晚先啊，嗱，听晚听歌旧事好啲啦。不过都未录啊，今晚啊，搵埋我试下，搵下搵你老友嚟唱下歌啊。 边个？ 搵你老友。 我系搵我添， 系嘛？你搵人识弹咪得咯，冇乜所谓啊。嗱，咪讲翻呢、這个微，即系呢个 ，sorry， 呢个 网购啦， 网购 系， 争啲 国内版系咪啊？你想讲？ 咁嗱，我哋出翻张图先。咁头先阿沙里就话，其实做网购咧。有啲需要有 啲做國內網購， 國內網購啦。咁我而家會集中啲講國內網購啊，出第三先。咁你講講。 好，咁其實咧，基本上零三我哋係呢個嘛，係咪啊？ 嗯， 係啦。咁咧就其實如果大家要知道咧，如果喺香港嗱，因為有好多傳統嘅企業咧，佢都會攞一啲總代理翻嚟做嘅。咁如果佢係一啲產品嘅話，咁首先要記住啦，合資格嘅唔合資格嗰啲我哋就唔講啦。合資格嘅網購，你起碼要有一個新嘅税制下咧，你要有一個新物嘅來源證明，係因為佢都想安全啲嘅喺國內，一個叫 Country of Origin， 咁啊一個EAN 嘅國際巴曲。咁你基本上有呢幾樣嘢咧，咁其實係可以做一個報備嘅。咁如果你自己有呢個渠道嘅話，你可以揾你相熟嘅報關公司幫你報備到個產品。咁就其實呢一個產品仲要符合到你嗰套買賣嗰個軟件咧個電商，因為其實以前冇咁多要求嘅。以往你做一個電商咧，你其實只係需要喺呢度寄一寄 EMS 上大陸就係、是。咁但係今時四月八號咧。我最後有 send 嗰張相俾你，有兩個税制噶嘛？咁其實就係分咗綜合税同埋一個叫做行郵税。咁如果你話行郵税嘅話，咁基本上咧簡單啲，不如我講下咩著數嘅產品先啦。好貴嗰啲唔好講啦。嚟緊保健品、護膚品，唔係防曬美白，防曬美白好貴嘅，防曬美白要32.9% 税嘅。如果阿 Lens 搜到，可以搜埋02呢一張嘅。零二呢一張有講嘅，乜嘢叫做綜合税？零二咁咧，其實個方 法。喂，咁問下先，咁同我 VAT 有咩分別啊？ 係啦，咁其實基本上咧，新嘅税制咧，海關要求我哋咧就咁嘅。頭先我哋一開始咪講2000蚊以下嘅嘢嘅，其實佢係關税加括弧增值税加消費税乘70%，呢個就係一個新税制嘅優惠。咁即係話，如果你係賣100蚊嘅嘢，你如果你是一個個人護理產品，我第三個寫住嘅咧，就係11.9% 税。咁但如果你咁啱唔好彩喎，化妝品咩唇彩啊、美白啊、彩妝呢啲咧，咁啊唔好意思啦，平極都32.9噶啦，一定 即係話你賣100蚊，你要加翻32.9落去，即係132.9，咁佢先可以攞到件貨啦。 係， 或者你包佢，咁你咪你自己蝕咗咯。 其實咁嘅，今次喺個新税制下，暫時。商家和買家都可以俾税。 喂，我想問啊，前嗰排咪啲人喺機場度抌曬啲嘢嘅？ 係啊，就係咁咯，就因為 其實就係因為四月八號之後啦。其實唔係冇嘅，我懷疑係咪以前係冇咁執行都咁嚴咧？ 其實應該咁講，以前咧嗰只叫直郵，直郵嗱，其實頭先我哋講過啦，以前做電商嘅優惠咗幾年，就係因為佢哋會行灰關。灰關就係話咧，好多啲兵仔拆仔，唔係好用拆仔，兵工。就透過人肉就帶好多嘢上去，嗰啲叫工兵， 即係走水貨啦， 走水貨啦， 係啦。咁啊之後或者用一個叫直郵，因為直郵咧你寄嘢嘅時候都係噶個人物品，你當個人物品寄上去。以前100單，以前100單抽5單，而家100單抽40單。咁你諗下，以往傳統做緊傳統咁樣行嘅話，咪就係嗰日嘅情況咯。咁、好啦，呢一段時間咧，其實係大家都重整 revamp 緊成個。 佢有冇咁多人手做？我都懷疑緊100件抽40件。 有㗎，因為其實咧，嗱又要講少少，即係成個背景啦。因為本身以往咧，要知道電商係真係賺咗好多錢嘅。 係，我成日都有樣嘢我好投訴嘅就係、是、話，你其實扼殺咗啲細嗱，我先唔講咩先。其實你話好似啲網購，你估真係你中國發明嘅咩？咪有 eBay 啊、Amazon， 人哋你估真係唔知道，即係喺網路購買咁方便咩？而係人哋政府其實某程度上咧，會同呢啲人講話：喂，唔好搞咁盡啊，留翻啲空間俾細鋪頭，尤其是歐洲。 其實俾貿易嗰啲啊，應該係，因為咧你要知道國內而家咧好慘嘅喺工廠嗱，其實真係好兩極嘅。我咪話俾你，一邊好好兩極化得好緊要。 係啊， 因為做貿易嘅，你諗下，如果我一個傳統化妝品，我要經過商檢，要等幾年，佢心知肚明嘅。我哋知道，如果做開呢一門生意嗰啲人。咁但係如果今日你跨境行咗幾年好順嘅某某公司啦，唔開得啦，某某公司每日走幾千單嘅，都係好順，冇啊，冇乜點抽嘅。咁但係去到今日四月八號，阿爺佢係正常嘅税又收唔到啦，貿易嘅税，咁啊呢啲税又收唔到咯喎。 咁向你税收咯。 咁咪咁點咧？咁不如大家一齊痛苦啲，由第一佢拉近咗同貿易個距離。 嗯。 第二，佢俾翻一個規限你，咁你其實如果係一盤生意，佢有一個好啲嘅政策，其實相對嚟講，你對個電商係一個好事嚟嘅喎，喺國內。 嗯。 嗱，等於如果你今日阿大欣你自己有個牌子，你賣潤唇啊冇潤唇膏，你用洗頭水咁樣啦。咁如果你依個牌子你真係自己咁正規攞咗總代理翻嚟，你咁樣行入去又冇人俾你攞翻到啦，你又證實咗你件嘢跨境喎。其實那個客人會買的，你諗翻轉頭，因為佢其實嗰樣嘢佢肯定咗你呢嚿嘢make in美國或者make in韓國、make in日本、make in法國。 嗱，咁我呢度咧，都即係落地少少啦。頭先我講有少少離地，唔係離地，即係一種好虛無縹緲嘅政策。我喺度即係拆翻佢。嗱，如果後生仔你而家你要做一個木吉他咁計，你嗱冇木吉他一啲即係。 產品啦， 人哋產品係令到人哋即係有信心嘅，覺得 Made in Hong Kong 連翻我呢個節目開始嗰陣時講話 Made in Hong Kong OK 㗎，得㗎 OK 嘅， 係啊， 即係絕對係值錢嘅呢個字。 譬如話活樂油啦咁樣得唔得？ 即係得定得啊呢個，我做 爆添 啊，已經得啊呢個，定得啊呢個。 因為嗱，佢又唔超過 又輕又輕，你買個十 唔超過兩千蚊。 嗱，第一唔會超過兩千蚊，又唔會超重，你唔會買一 kilo 活樂油掛斷股。 嗱，幾個 essential 啦，第一輕。第二信心、第三就必需品嚟嘅， 系， 同埋呢个消耗品嚟嘅， 系， 用完之后捽完之后冇噶咯， 又要再买、 啊，再买噶、啊，系咪先？一个月买一次啊，两个月买一次啊。喂，大佬，我真系见到上水药房真系排晒队噶。其实加咗呢个税制，我听落就初步听落啊，我未抡落去，初步听落真 系 有啲计嘅，反而系对我哋有啲着数。如果你后生仔，真系谂下有啲乜嘢咧，系对于国内嘅嘢。啲人係冇信心嘅話，而係想做呢樣嘢嘅話咧，請大步。即係又覺得翻工好苦悶嘅話，有機會啦。我嗱，其實咧，我上一次咧，網聚我都話啦，唔夠時間講咁多嘢。我真係好想其實咧，搞一個小型網聚，係同大家講一下啲關於做生意嘅。咁、到時可能再請阿 Sally 上嚟，大家做一啲 advice 啦。因為我都唔係啲飯，咁但係就可以即係其實個個人出啲力。講下啲唔同嘅經驗，可能就成日都講嗰句噶啦。喺我身上可能攞到1% 嘅資料，喺阿 Sally 度攞到5%，喺 Lens 度攞到3%，有嘅。咁你欠啫，攞下攞下，其實你就成型噶啦。再加埋自己經驗嘅話，就變成100分噶啦。好，我哋又翻轉頭啦。咁啊，税嗰度我哋大約都 OK， 其實好事嚟噶。如果咁聽落去就好啦。咁另外咧就話。嗱，而家大陸咧，因為時間唔好夠，好興微信啦。嗱，我就見到咧，頭先同你 off mic 嗰陣時候都講話，其實微信咧，我見到好多人咧，我已經如果你玩開微信，你知道咩叫拉黑噶啦。其實唔係拉黑嘅，我就唔睇佢嗰個朋友圈噶啦，已經，因為咧就太煩啦。由朝到晚咧就影，佢又仲叫即係話懶到咧，懶到唔懶到唔係自己攞住影，懶到佢即係佢連 set 個。燈咧 ，set 支燈咧，其實買支咁嘅淘寶買支燈幾嚿水啊嘛，嚿零水有啦， 幾廿蚊都有嘅， 幾廿蚊都有啦，你都唔買。其實你整靚啲燈光，打靚啲，我哋話齋，我哋揾自己做一撞到一個 model， 咁即係叫類似一個 opinion leader 咁樣，攞住件嘢，然之後講解一下，你都唔做，就咁劈上去，一日幾廿個 post。 其實嗰啲唔得嘅喎，我想講， 完全 因為點解咧？ 負面添。 因為其實我諗如果呢個你係咪見到係咪多數係香港朋友嚟㗎？ 唔係大陸有。香港 人如果你話香港就唔怪得佢啦，因為其實佢真係唔係好明白國內點樣做宣傳嘅。但係國內咧，以我所認識成功嗰扎咧，一定係頭先你講嗰啲嚟嘅，唔會真係咁懶嘅。佢係真係諗過每一步，因為點解咧？其實你會俾人屏蔽，佢哋國語叫 屏蔽 屏蔽你，因為你嗰樣嘢都冇內容嘅，我咪講咗咯。譬如我有啲客佢賣錶咁，你整一堆錶喺度做乜鬼啫？ 係啊。 我都唔明白，你又唔講下隻錶點好玩，又我成日都話其實每一個行業佢有佢嘅獨特性嘅、 嗯。 你就算即係你賣條 under， 你都可以揾人著下演繹下都得嘅。係我 blog 嘅，我呢啲我 嗱呢啲咧，一見到咩眼疾啦、啊。跟住講一紮乜嘢啊！哇，小心啲，有冇整咗一啲鹹相落嚟啊？大佬，即係咁講啊！你來來去去都係一啲咁嘅好冇意思、好冇內容嘅嘢。 因為我諗佢一知半解啊！因為最新嗰、那個微信嘅手機營銷咧，其實透過朋友圈咧轉載嘅生意有39% 嘅，唔低嘅一啲都。 嗯。 但係喺呢39% 裏邊，又係方法唔啱。 嗯。 即係好明顯，點解人哋會轉載個唔知咩模特兒好索咧？咪石劇。其實而家好多啲內容營銷個 content marketing 係真係你好唔覺眼逼你睇。 你要有故事。 咁、我想講咧就上100毛嘅，我唔知你有冇睇啦。最近佢咪有個迪神專家，即係好似讀 L 咁形象嘅。 得曬啦呢個。 佢就係賣一個法語咁樣啊嘛。係 啊，得曬啦。 有時見到，喂，你擺明就係幫佢賣廣告，啲人都甘心命地幫佢撳個 share， 係成千個 share。 唔係，因為佢有咗 content 先啊嘛。佢有 story 先啊嘛， 係啊， 你要記住咧。所以咧，點解我講到尾嗱？雖然我唔識做即係呢個網購，但係我都會諗下。我睇見你，我從翻我自己角度睇，我睇見你呢啲咁嘅 post 出嚟嘅嘢，我就唔睇啦，大佬。 長者圖咁樣 係啊。 我唔會，即係有啲我仲有啲朋友做嗰啲做。 同埋你未計，你呢種叫朋友圈啫喎，你都未計本身微信入邊嗱，佢有兩隻號噶嘛。 咁有一隻係啦，開張相。 因為咧，我諗香港好多朋友佢都唔係好明嘅，咁好多香港嘅朋友咧，佢自己都未必有。 係咪03？ 係 開咗。 佢本身佢未必都自己會有國內公司啦，因為國內公司無限上新噶嘛、 嗯， 大家都知道。咁但有啲公司都會有嘅咁樣。 不如我講下微信分邊種。 好 边种咧？我哋 咁其实本身咧，微信得两只号嘅啫，一只叫订阅号，一只叫服务号。咁其实好得意嘅，微信分咗海外版同大陆版嘅。咁喺海外版咧就唔好意思啦，时睇到时睇唔到。 系、哎、啊，呢个我都明。咁啊，比如话即系咁讲咗话，如果你想件嘢喺大陆买嘅话咧，就唔该你喺大陆开间公司。 其实唔系，你可以咁，我哋本身我哋自己公司咁计啦，我哋有帮佢做担保嘅。系啦、 哦， 可以咁樣做。 佢係咪驚你賣啲嘢？ 佢其實唔係，佢要捉翻個對頭人啊！有咩事？所以我哋都要審核下。哦、即係假設而家阿大 N 同我講，今日你同我講話賣 LCD 嘅，原來唔係你唔知道做啲乜嘢嘅。咁其實如果 賣李波自轉啊， 係啦，原來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公司就死梗啦。 係、嗯、因為 我幫你擔保 上身噶嘛， 因為佢即刻要捉翻擔保你嘅喎、嗯，所以我哋會先同你做個資格審查嘅。你冇辦法 驗資 啊！咁啊，唔使驗資，驗下你間公司做乜嘅，睇下你個網站先。咁其實我哋公司有幫客做擔保嘅。咁其實反而咧，啲客要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因為訂閱號本身咧，其實係專係貨俾咧，好似啊城寨咁樣舉個例。咁我要訂閱號啦，因為佢係一個 media 嚟嘅。 嗯， 係啦。咁但係當然佢批唔批你呢個咧？咁啊又要等下一步先知嘅。 嗯。 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係想做生意嘅，一定係服務號啦。咁服務號之中，如果你本身自己有國內公司嘅，咁你好容易啦，自己已經可以喺國內自己申請啦。咁而家其實我哋做嘅就係香港公司想做跨境電商，但又唔想喺大陸開公司，咁佢就會喺香港開一個帳號，就愛嚟做下啲咩啊，出下文啊，或者中意即係佢可以再 upgrade， 嗰個係服務號， 係啦，嗰個就叫服務號。如果佢話唔係嘅，我想做一個唔知 up 乜嘅電台嘅，嗱，其實有個客咧話想開嚟講馬嘅。我都唔俾嘅呢啲。 嗱，我喺度補充一句先。例如話，如果喺個微信度有啲咧，見到咧下低有三個 menu 俾你撳上嚟嗰啲咧，嗰啲就係訂閱號，係 咪？其實佢個 file 裝住咗㗎。其實千祈唔好用呢、這個，因為訂閱號咧，其實喺個 file 入邊，唔係喺你嗰個出邊嘅。出邊嗰啲咧，其實你會直接啲見到咧，喺你嗰個 chat room 入邊咧，你會成日見到喺側邊有啲公司名彈出嚟嗰啲咧。就是服務號咯，呢啲佢訂閱號係寫明有訂閱兩個字嘅， 訂閱兩字喺兩個 folder 裏邊嘅。好嘅， 係啊，呢啲 係啦。咁喂，咁呢兩個號咧，即係入咗去有啲咩著數咧？即係例如你啲小朋友、啊、或者年青人想開間網店咁樣，咁究竟佢係喺服務號啊，定係訂閱號 咧？一定係服務號之中，仲要外掛一個 program 落去嘅。咁、 嗯、 有啲人咧，其實佢唔想使錢嘅，喺大陸又有啲叫免費嘅嘢，不過就。最終又是 cap 在 database 直接啲講俾你聽就係、是， 好啦，不過據聞啊， 據聞咧，而家微信想將裏邊咧 block 咗個 HTML， 即係個 web 咧。 啊，唔會啊，佢自己都 develop 緊啊，佢用緊 HTML， 唔係自己裏邊。 佢就係話佢嚟緊要想 block 咗你，唔俾你指出去啊。因為有啲人咧就點咧，就用咗呢個服務號咧，就然之後咧就指你去咗佢自己嘅網站。 哦、你係咪講嗰啲咩 J 字啊？佢嗰啲 總之最指咗你出去之後咧，跟住咧個網站之後咧，跟住就唔屬於，即係變咗個 traffic 咧，就唔係喺微信度做咯。 暫時我仲未收到，收到話俾你聽。不過暫時係仲可以，但係咧，佢喺裏邊係我哋有外掛佢認可嘅 program 就做網購。 不如問下 Lance 啊，見我睇聽到好惆悵，你聽唔聽明？ 其實我先睇緊你個表開人睇到嘅，咁啊又分咁多個號咧，講嚟講去真係要開，總之係中國版嘅服務好啦，總之就開呢個啦。 總之你就你係香港人啊嘛，你咪用第二個咪得咯。 嗯， 你揾我咪得咯，係啦。咁啊，跟住唔係，咁啊，跟住係啦。講笑先，講笑。唔係，咁即係話其實你基本上咧，你有咗呢個號，咁啊，仲有咩咧？最好睇一睇04嗰張相啦。咁你都要收錢嘅，講嚟講去，係咪？有冇諗過要收錢？ 我撳下，到我撳下。唔緊要， 係啦，零四嗰張相。 哇！呢張精彩啦，我諗好多十個如果冇上過大陸嘅話咧，啲人係唔識得用呢樣嘢支付寶。 係啦，咁其實咧， 包括我在內。 咁其實本身咧，如果喺講講啦，支付寶咧，其實只要你有一個正規嘅網站，個網站係賣嘢嘅，咁支付寶都會俾你申請嘅。 因為對佢嚟講係好事嚟噶嘛，但係佢 cap 咗啲錢。 其實佢 office 喺銅鑼灣嚟嘅啫，係啊。他們有了在香港的，那只不過他的 transaction fee， 即是說我們簽 Visa 那些叫 transaction fee， 商戶要給的，那基本上以前 Visa 是 2.25 的，那支付寶貴一點，那他要看你生意額而定，你跟他說 turnover 不知幾億的，那你標示了下去，他有機會便宜一點給你，不過 幾億 不過佢咁樣嘅嗱，頭先我哋咪講個私隱嘅問題噶嘛，咁佢申請嘅時候咧，你要俾你個 director ID 佢嘅，係即係講咗先，你要俾你過往三個月嘅 bank statement， 兩邊都要噶啦，係啦，咁佢先會俾你申請嘅。咁大約嚟講講講啦 ，Alipay 大約4% 度啦，係啦，每一個 transaction 都幾用啊！ 咁所以隔離嗰個 PayPal 2.幾喎，3.幾 啊， 3.幾。 咁隔離呢個咧就準備入市場啦，係啦，因為呢個都好彩，我哋公司都有做。支付寶，我哋同佢做咗直連啊。咁我哋同佢做直連咧，咁封頂就2.5。如果你一年又係講做出嚟，去到額可以去到咁樣都得嘅，即係可以再低過， 再低過， 係啦， 低。唔緊要，2% 係啦，2% 係啦，可以 到，即係等於以前嗱，我 B 要 C 我唔做啊，你咁你聽過 Global Payment 啦， 有 咁佢另外而家個對手 Little Bank 咧，都做咗一樣嘢叫P 卡，以前 P 卡咧就唔知3.幾% 嘅，咁而家咧 Global Payment 咧就1.幾，其實冇噶。有競爭就 有進 步， 係啊係啊。 咁但係因為你知啦，大陸嘅嘢估唔到，我真係好出奇地，原來大陸都有競爭嘅。 有，其實不止咁少㗎。 其實即係我呢個笑話嚟嘅啫，即係我休佢一默啫。因為大陸係冇競爭啊嘛，因為基本上支付寶可能係邊個個仔搞嘅，微支付啊， 馬化騰 嘅，邊個仔？ 係啊， 我成日都講佢馬化騰、馬雲呢啲 keeper 嚟嘅啫，後邊 係啊， 全部攞嚟。 咁但係大家都要睇業績㗎嘛，到最後。梗係邊個用家用得多㗎？ 但係佢哋呢盤生意賺緊㗎啦，冇得蝕。 係，其實如果你話喺國內合資格嘅應該叫做支付公司，總共有22間嘅。咁呢幾間係最出名，有22間真係有㗎。 哇！ 係咪啊？咁啊，其實最出名就真係呢兩間咯。 但 係 又係嗰句啦，可能好多 policy 會傾斜咗。係 啦，咁同埋其實佢最 都做出名咗啦。 係啦，亦都多人用。咁同埋。如果微支付，我哋收到最新的消息，其實去到年尾嘅時候，佢港幣你入張 ATM 卡落去就已經可以俾埋㗎。 嗯， 係啊，咁即係其實佢哋不斷進步緊咯，其實喺度。 嗯、 但香港你話，好而家我哋香港咪有個俾錢嗰個，我又覺得複雜咗啲。我本來都想用嘅，就要專登去 Jula 嗰度開個户口，跟住你又要開個户口，你又要開個户口。邊有人咁得閒去排隊？ 其實我好簡單， 我 覺得 佢唔簡單啲嘅，唔做個方法我都。 我上次微支付好簡單啫嘛，我響又係響網絡申請啫嘛，將我大陸個銀行綁落去佢度啫嘛。 但佢唔俾嘛，佢就係、是、我哋專登行去開個3000蚊嘅喎。喂，俾3000蚊你唔難啊？你嘥我時間，而家香港人嚟咁排好耐噶嘛，開户你知唔知啊？咁點樣普及呢我就唔明啦呢、這個。 但係點佢真係唔諗下個 UI？ 即係我講叫 UI， 對我嚟講係個 UI 嚟嘅。其實我都當係 UI 咁諗嘅。 係咯。 點樣可以個 flow？ 喂，大佬你理下文啦、啊，你上網做得唔得啊？我攞住部電話。撳幾撳，我人哋都咁撳幾撳啫。我成日都柴咧，大陸嗰啲 UI 咧做得屎嘅，淘寶、百度嗰啲咧，我覺得咧，咪淘寶啊，又淘寶為例 ，DUI 行下有時成日斷咗嘅。 哦，係呢、這個係。 哦，大佬啊，你馬雲你馬雲係咪啊？ 嗯。 淘寶啊，馬雲啊，馬雲啊。 係馬雲啊，係啊。 馬雲，你好等錢使咩？你請幾個心理學家，即係或者行為學家喺度玩下佢個 UI。玩到哪裡停了 他們不是的他們是邊做邊改的是這個我都幾肯定 但是即是學又那句他壟斷了不過 我最近呢我都聽說其實 都問一問我當即 聽那班人不太熟悉分析一下國內那些的、我們叫網購、有淘寶、京東、還有、天貓、咁你點去分析佢？你都話啲喂啲人話我擺上去有冇數啊？ 其實咁嘅，應該如果冇記錯咧，如果而家你要做京東或天貓咧， 只貓直營嘅。 其實而家好多咧，佢要 be invite 你先得嘅。第二咧，基本上我哋普通、我普通人咧做唔到嘅，因為佢 deposit 都要50萬至100萬。 係係 係。即係你唔會無端會抌一嚿咁嘅錢入去嘅。咁如果你話以門檻低咧，的而且確做微信係門檻低嘅。淘寶就更加，但係因為假貨嘅問題， 係困擾咗。 咁其實佢有啲嘢係未搞到，咁但係嚟緊，我覺得個 trend 有少少轉轉地嘅。我而家我哋幫緊啲客都逐步去做緊啲嘢，就係話。你除了微信加自己的商城另外其實你會留意開始呢他們會有不同的上架渠道即是說以往可能只是做單一一樣東西其實日後會 channel 化你看到呢其實是天貓那些一把傘慢慢會更加多大傘會出現因為隨著那些海關其實他們自己有很多自貿區、有很多那些、保稅、 保稅區 其實全部轉做商城了他們、 嗯、 其實變了他們這樣去行的時候呢對商戶來說他多一些選擇、甚至乎我們那個 日你只是說供應商來說多一些選擇 應該這樣說、那個、商戶、啊、你但即簡單以往我自己做的時候就我自己一個網站嘛一個商城原來大 N 你又有一個 O2O 的體驗店咁我咪批啲貨擺你度咯，有噶啦，其實而家開始緊嘅啦。咁啊，跟住阿 Lens， 你又喺唔知咩成都又整一件嘅，咦？我又覺得你嗰度 OK 喎，咁我又批俾你咯。咁其實慢慢佢就會係呢一啲嘅商城會自己開始建立起嚟咯。 我再問翻轉頭，即係如果以門檻低嚟講，你會提議即係啲年青人，我想擺啲嘢上網試下啦，有邊個會好啲？ 哦，咁啊 ，hit 埋眼，成本最低係淘寶。 淘宝 是真的这个 多少钱多因为我未开过、 淘宝其实好像不多使钱的我记得我有些客仔用的、但是它很难钓到客 是因为我见过有些客我有见到淘宝有些货减死的销售量是一啊二啊零都有的 但是你说微信呢其实微信是跟 Facebook 是刚刚相反的微信内乱的嘛就是说你做了1亿个 member 都没有人知道的嘛 嗯、 即是简单你 Facebook 做了1万人如果他要来捉你的 fans 走他都有机会知道如果那个 real fans 的话、但是微信就不会的这样的但是你说我在里面又要怎样去建立他的 marketing 呢那确实又是有另一套方有另一套的方案我讲一个最后讲一个 case 那我有一个、朋友又是客他就香港人来的我都很 appreciate 他32岁就今年7年前上去做、淘寶天貓，咁啊做埋微信，咁本身佢，你估佢而家儲咗幾多 fans 啊？七年用咗7年時間， 我真係估唔到 1000萬， 唔係冇咁癲，1000萬佢自己做咗個王冠， 范冰冰都 係 7000萬， 佢就做咗30萬個關注。其實咧做、電商最難係攞關注啊，咁、30萬咧有個公式嘅，可以快快講一講，就係30萬乘1至1.9，就係你而家做緊嘅生意啦。咁你可以將30萬乘1至1.9，即係話我呢個朋友咧，而家做緊3000至5000單一個月。咁佢做乜嘢呢都係做衫嘅， 不過他又是揀啱了個 market， 他就做咧嗰個兩個字，即係同我哋行業好好近嗰個 fashion 店咧，嗰兩個英文字母。 係 it 係啦，咁咧佢咧好同我講話，如果我係啊邊個咩生啊，我 close 剩佢兩間鋪。因為點解咧？有九間，有七間都冇生意做嘅。係。咁啊，啲 sales 要食飯噶嘛。咁其實本身佢就係同啲 sales 好熟嘅，佢就可以。咁啊，真係冇人去買衫嘅，直接啲就好少人。 俾咗佢嘅大客咯。 佢成日就係點樣咧？咁樣啊，影完之後即刻叫人搶啊！ 但佢本身自己都係一個。 佢本身係一個年輕人咯。 係咯。 一個中意頭先男仔嚟㗎，男士啦，結咗婚有仔女啦。咁佢呢個好。好犀利就係佢 catch 到個 market 啊！佢即刻嗱，而家我就喺廣東道嗱，今日呢個乜乜牌子四個英文字嗰只咧，有個好似馬騮頭咁樣咧，大減價，拉屎兩件，你要唔要？即刻買，即刻你頭先我哋講過俾錢啦，即刻俾咗錢噶啦。 喂，呢樣嘢咧，同頭先我講話啲微信嗰啲咧，好悶嗰啲咧，兩回事嚟噶。你我係 instant。發生，我仲要喺種尋寶嘅過程啊！ 仲要係你搶喎，因為得兩件，佢嗰班 friends 咧即刻望住佢，即係你見到而家好似阿黎明佢做直播嗰個 react 嗰幾快啊，大家個 interaction 一定要咁做啦，生意。 跟住佢就即刻賣曬，佢話 sorry 啦，賣曬啦，因為有人搶先過你俾錢，因為即刻荷包俾到錢啊嘛。 你又幫咗嗰個商家，那個商家唔知幾開心添啊！咁喂，我想問一下，例如話嗰件嘢標價嚟話500蚊啦，咁佢賣喺大陸幾多錢嘅？ 哦，其實佢知道㗎，佢哋全部代購咧會有個 percentage， 佢知嘅，咪食翻個差價啫嘛，冇嘢。佢哋俾多十幾廿個 percent 都俾佢嘅，冇錯。 原俾嘅。 原俾。 因為嗰件嘢。 因為嗰件嘢，第一我影住你，我喺廣東道同你買啊嘛，依家你個人唔使嚟，所以成日咧，頭先咪話成日零售寒冬咯，其實冇寒冬啊，個問題係你自己唔識做啫嘛。 我因為嗱，以中國嚟計啦嚇，咁大地方實。每個省唔使多，有100個年青人想幫你買呢類 category， 好主 要， 即係就頭先我安排嗰陣時講話 ，Lance 著過佢條底褲嚇。甘肅省原來咧，成個省有5個。 點啊？ 上海有10個。 係啊。 重慶重口味啲，20個。 係啊。 喂，呢個成個中國加埋已經有幾百個人，你一攞出嚟，著出嚟。 唔會。一個月賣1000條啊！發達啦呢個，我上市啦可以。點啊？分拆再上市， 換卡拉 OK 啦。 點知啊？真係 唔係，其實真係咁嘅咋。個問題就係你曉唔曉得做？ 嗱，呢個其實咧，我哋翻翻轉頭去講咧，頭先你講個點好重要，就係個 content。點樣去令到佢吸引？我都好多謝你啊！即係捧一捧我，之前即係上一集我都講過。 有聽過你㗎， 即 係 我都話呢樣嘢好重要。我頭先我聽你嗰個男仔講啲，又係呢啲咁啦。即係正如就係話，我朋友賣投影機嘅，你將嗰個投影機個樂趣點樣帶出嚟俾人哋，俾一個 fantasy 人哋覺得哇正啊，成家人喺度坐喺度，其實哇部機又熱又成好多嘢又熱死膽啲咁樣。呢個題外話 ，OK， 但唔係嘅，買嘢係嗰個衝動。 係啊， 尤其是你網購。你必咗就係你噶啦， 所以其實你有冇黑做咯？嗱，呢一個人又係自己做老闆嘅，佢而家旗下喺國內嘅 office 有5個人幫緊佢，咁都係自己啲親戚嚟。 哇，仲正啦喂！佢呢啲有2000蚊留下， 係啊， 中曬， 中曬啊！佢全部做咩？因為其實咧，嗱又講多個名詞，可能阿 Lance 又我又唔識嘅啦，呢、這個叫中車品。因為今日咧早兩年 中檔車 品 ，yeah exactly。因為點解咧？因為點解咧？早幾年是賣貴嘢啊嘛，送禮啊嘛，咁而家冇送禮啊嘛，但係佢都要啲人都係會用嘅，因為其實咧，你計翻39歲以下個客群咧，係9000蚊一個家庭嚟噶，佢買你幾百蚊件衫有乜所謂啫？1000幾百，同埋佢哋捨得，仲有唔好忘記有副任噶嘛，有副幹噶嘛，佢真係咁同我講噶，我 friend 話。 嗱唔緊要啦，今日 O 加少少事，我最憎人 OT 嘅翻工嗰度講，但係咧。做呢啲節目冇所謂，你唔介意嘛？ 唔緊要， 講多兩句啦。因為其實咧，我喺度睇一睇啦。其實如果我係一個出嚟創業或者而家打緊工門嘅話咧，其實真係可以講下頭先你嗰個例子嗰、那個話去 I， 或者叫 eat 嗰間嘢啦 ，eat 嗰間嘢 ，eat 嗰間嘢啦。不過中間多點解啫？去嗰度你可以揾第二間㗎，又或者好似即係啊功夫加足球揾阿 Lance 個表姐攞嗰啲衫自己著嚟， 其實得㗎啦。啊、 我其實咧咁啱咧，咁有一集咧，就少啲一個嘉賓啊 ，Jojo 啊，個女，咁我都佢都係做唔怕講啦，佢係做 model 嘅，著衫即係著啲衫出嚟，個台型好靚。其實正正就話，好似如果佢媽咪係買手嚟嘅，買咗啲衫翻嚟，整完之後 兩件，我哋話齋兩件， 好咯。 然之後俾佢睇，喺喺望整下整下，影 selfie 又得， 攞埋個尺寸都要攞 埋 尺 寸又得，乜都有。咁你即係當然有齊曬啲 figure 啦，即係有曬啲資料俾佢哋啦。咁你擺喺網度，喂，點會冇人買啫？所以真係我唔覺得有寒，即係我唔係即係串嘴講，唔係寒。 咁當然其實都要 recap 翻，佢係真係有咗呢扎 fans， 係已經係佢 die hard 咧。而點樣由零開始揾呢個 die hard fans 個過程好重要嘅。 嗱，又係嗰句，又係講到尾又係 content 咯。 係。 你個 content 唔得嘅話，即係等於如果我呢個節目真係講嘢唔吸引嘅話。咁我就你咁啊，求你求你啊，或者朋友啊，幫我 like 一 like 個 page 啊 ，like 完你見到我第日有人 po 啲嘢出嚟煩，出得多煩嘅話，你都 咁啊咁喎。我想話俾你聽咧，我個朋友佢真係啱啱咧，我問佢噶，我喂你呢300,000嘅 like 係點嚟噶？因為其實佢個數據係真嘅，因為佢成日成得到，我哋有個 formula。佢話好慘噶，啱啱開始做，咁人哋最初幫你買件衫啫，做咩要 like 你啊？ 嗯， 咪就係咁咯，真係噶，開始慢慢。Word of mouth 啦，多咗人 like 你，關注你啦，真係哀佢啦，你俾個 like 我啦。點不知原來你講嘢有 content 嘅喎。 嗯。 啊，我下次開始聽下你講嘢順耳喎，咁就嚟啦啲嘢。 同埋咧，好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有自己嘅態度，要有自己嘅 character， 唔好隨波逐流。尤其是做呢啲咁嘅叫 opinion leader 咧，即係有少少要有靈覺先得嘅。你唔好諗住咧，即係人做乜你做乜，千祈唔得。 冇錯。 這個世界咧，我成日都攞提，即係閒網，我只有一個啫。香港， 如果你哦，我知道個數目字 嗰啲咁樣，即係只有一個啫。你唔可以做第二個出嚟，冇嘅。你唔好諗住即係范冰冰呢個 type 咧，係呢個咋。佢同時間你好難再做一個咧，就好似嗰啲咁樣，即係望落好似狐狸精咁，即係冇嘅，唔再出唔到一個。即 係 Angelababy 得一個啫，係啊。 再咯，咁唔會即係。不會重複的，所以尤其是剛才我聽完他講咧，我自己諗翻嗰個生意的模式咧，除了活用網購之外，活用呢個 like 之外咧，都很大部分程度咧就需要你自己的創意同埋你嗰個表達個方法，你點去令到人哋吸引人哋嗰個注意力，攞住部手機。所以我 off mic 都同你講啦，我之前我講嗰門生意發唔到嘅話咧。即係冇乜特別， 跳海咯又， 又係跳海。嗱，老實實，我講你講，我講俾你知，嗰門生意少就冇啦，喺咪住喺貝沙灣一定得。 咁犀利？ 我一陣 off mic 同你講啊，嗱，我唔方便 on mic 講。 我住筲箕灣都 OK 噶啦。 我唔使，我柴灣都算啦。 衰衰地，衰衰地，嘉亨灣一定住到。 嗯， 係啦，2-3萬租你一定交到。係啦，即係 OK。咁啊，今日多謝曬 Sally 啦。嗱，咁啊，另外啦，最後尾。我都想講下關於我想搞個小型網聚，大家有冇意見？如果有，俾留多啲言喺我個 Facebook 度。咁同埋就我要見到嗱，而家見到咧，我個 Facebook like 咧已經去到298啦。咁同頭先人哋講嘅300,000+咧爭好遠。不過唔緊要。 喂，今個禮拜多19個，好勁喎！今個禮拜喎。 係啊， 你咪買 like 先，咪嗱，一撳一撳睇，睇咪南亞裔先見到嗰啲。 唔係有名有姓啊，見到啲人。咁就希望嗱，咁咧。400 like 我就搞个网聚啦， 400 like 搞个网聚，几多人先成团先报名嗰啲？ 400 like 搞网聚， 搞网聚，小型网聚就讲关于做生意嘅，咁啊希望大家帮手推出去，因为其实咧，我又讲一次城寨嗰次冇嚟网聚嘅人啦，咁我同大家讲，其实点解喺大 N 要喺度做啲咩咧？我都讲咗多次噶啦，我第一我贴钱噶啦，第二就真系，我系好想。一班香港後生仔，唔好再俾一啲上咗岸嘅藍絲指住你話你廢青。我要你做咗一個抬得起頭、有自己經濟能力嘅人，然之後同佢講翻，你靠炒咩配額、quota 啊、炒樓、炒樓鋪啫，你有咩貢獻啊？鬧翻佢轉頭，你係有貢獻嘅。你做每一樣嘢都係一個經濟一個動力嚟嘅， 冇錯。 唔係靠呢啲咩炒賣投資啊啲咁樣，係令到人係社會係 generate 到一啲動力啊啲咁樣。你可以企起身，抬起頭同佢講，同你嘅長輩講，我係一個有理念嘅黃絲，兼且係識得揾錢嘅。雖然好冇佢哋揾咁多，但係因為時間唔同，但係好難講啊。有一日可能你揾得多佢。咁亦都唔係一定用揾錢多少能量，但起碼你話俾人知你做嗰樣嘢係有意義嘅。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好有意義噶啦，就係咧城寨需要你，即係我都好耐冇講啦，因為咧其實呢排咧我知道咧，即係城寨冇乜錢， 咁咧網聚都唔係話即係籌到好多錢啦。咁我希望大家真係幫幫手。咁會唔會出個捐款熱線喺個？ 誒、欸、嗱，你指一指呢邊啦。 系 指住呢边 呢边呢边， 指住下面 下面 系啦， 系啦，系呢个啦，就呢个啦。咩咧？嗱，要听阿球嘅咧，就听住啦。8091674558388。咁不如我请我哋嘉宾又读一次啊。 8091674558388。 呢个汇丰银行嘅户口嚟嘅，咁啊，大家喂，即系其实希望大家听到生意好啲，代咗少少嘢啦，少少唔好多啦，少少钱之后咧。捐翻少少啦，多多益善，少無愧。即係其實我哋真係好需要，好需要你哋嘅支持嘅，好冇？嗱，咁啊，下集咁啊，再繼續生意好啲。記住啊，400 like 網聚，400 like 網聚。同埋網友即係多啲支持大 N 啦，咁啊唔好俾一季收皮啦，繼續要扯乾佢啦，咪咯，真係啊！留言多啲 ，like 多啲 ，share 多啲啊！ 嗱，而家我已經去到倒數啦，第十集噶啦，咁即係一季咧13集，咁而家第十集，咁、我希望。繼續有嚟啦，咁但係我都要多啲人支持我先得嘅， 係啦， 好冇 ？OK， 多謝大家， 好， 下次繼續生意好啲，唔該曬，謝謝，拜拜， 拜拜。 我唔係咩經濟學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係錯得多，傷氣力，一般養妻活兒，住唐樓養番狗，冇難度，信我啊！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